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听着窦岩的哭声，宇文宪神色变幻不定，半晌怔怔无言。苏威则震惊之色久久未退，他竭力避开朝政，闲居在野，任凭宇文邕如何邀请也不肯出任官职，只因为与宇文宪、普柳如坚等人私交甚笃，方才冒险收了宇文宪，却没想到会听见一桩事关皇权谋逆的惊天内幕。 皇室父子相残已非奇闻，但宇文邕早就被立为太子，这皇位迟早都是他的。若宇文邕这还等不及，迫不及待想杀了父亲，那可真是丧尽天良了。 宇文邕知道你听到了，所以要捉你。 当时我躲在里头一动不敢动，生怕被宇文邕发现，他走了之后我才出来。他在外面宣布陛下驾崩的消息，我趁乱赶紧跑出去，谁知却被宇文邕发现了。他疑心我可能看见他杀了陛下的事情，派人追到家中，借表兄妹叙旧之名，想让我进宫。 你父亲与襄阳长公主可知此事？ 表兄生性多疑，我怕他们知晓内情之后会在表兄面前露出行迹，所以不敢对他们透露只言片语。阿爹阿娘只当我因为先帝驾崩而悲痛不已，表兄除了国丧立时就派人上门来，我怕阿爹阿娘拦不住，便独自偷跑出来。本想去边家找人，谁知道那里已经没人了。 谁？ 郎君，汤面煮好了。 下去吧。 是。 阿爷饿了吧？来，先吃点东西再说。 啊，太好了，有热汤面。吃了， 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 窦岩毕竟是个不足十岁的小童，再如何聪颖冷静，饿了好几顿之后，再看见这碗汤面，禁不住垂涎三尺，二话不说，低头便吃。往日锦衣玉食养出来的慢条斯理不翼而飞，显出几分狼吞虎咽。其他人边看窦岩吃着，便聊了起来。 宇文邕既是这般为人，难道先帝在位时竟毫无察觉？我也曾见过宇文邕一面，对方实在不像这么昏聩的人。 哦，齐王殿下，这位是玄都山的沈道长。 唉，沈道长有所不知啊，先帝在世时对太子管教甚为严厉，因知太子嗜酒，甚至不允许东宫有半滴酒出现，太子久有不满，只因先帝还在，不得不苦苦忍耐。 接下来不用多说，沈乔也已经明白了，宇文邕压抑太久，性情难免出了偏差，变得暴虐好杀。可父亲正当壮年，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继位，他就等不及下手了。至于宇文邕就算身为太子，能否以一己之力暗害宇文邕，眼下再追根究底也无益了。宇文邕进佛进道，灭了北齐，又准备与突厥人打仗，仇人遍天下，多的是人愿意和宇文邕合作。单是一个皇后阿史那氏近水楼台，就比别人多了许多机会。沈乔忽然想起燕无师，他先前对宇文邕的评价，对北周朝局的论断，眼下竟是一一实现。思及小庙里的那一幕，他心头微颤，不由深吸口气，强压下来。 我在城外听说宇文邕大兴土木，修筑宫殿，还抓了许多上书进言的人。 此事说来话长，先帝驾崩之后，按照礼制本该守丧月余，陛下却只守了十来日就下令除服。当时朝中便有许多人进言，请陛下遵从孝道。陛下却说， 宇文氏祖上乃鲜卑人，不必遵循汉家礼仪，天家的事情也用不着大臣们胡言乱语。以后再有觐见者，他一律当作乱臣贼子，杖责之后全家流放出京。 陛下又嫌现在住的宫殿过于狭小，没有天家气派，要重修殿宇，又在宫外修一座园林供皇家游猎休憩。此前朝廷伐齐本就耗了不少人力财力，先帝不肯向百姓增税，就让人将从齐宫运来的财物悉数没入国库。谁知陛下登基之后就将这一笔财物调出来又转入内库。许多人因此上书，又被陛下打压了一批。 武夫犬子，可惜了。这周朝眼看蒸蒸日上的国运，难道真要断送在此子手中不成？ 道长用心武道，对朝中的勾心斗角也许不是很了解，陛下这一招明着是将钱财挪为己用，实际上却是排除异己，试探到底谁才是真正忠于他的人。那些眷恋先帝又或者不肯一心一意跟着陛下走的，他自然要先下手为强，免得留下后患。陛下毕竟当了许多年的太子，这些帝王心术他当然是熟能生巧。 是啊，治国一窍不通，铲除异己倒是无师自通，弄得齐王殿下还得跑我这儿来避祸。 恕贫道直言，自古有言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宇文赟道行逆施，恐怕会令先帝心血付诸东流，周朝大好局面也会随之被打破。如今齐国刚刚并入版图，根基尚且不稳，突厥人又虎视眈眈，伺机而动，而齐王殿下素有威望。 我知道沈道长想说什么，陛下登基之后便将我手中的兵权悉数收回，又命人日夜监视我的宅子，将我一家老小都软禁在府中。且不说先帝对我恩重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份心思，若真要图谋不轨，岂不反倒碎了他的心思，好让他给我扣上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。 沈道长有所不知，先帝驾崩之后，陛下便将先帝的禁令一一解除，又重新奉雪亭禅师为国师。如今陛下身边的袁贵妃也是雪亭禅师的俗家弟子。 有雪亭这尊大佛坐镇，通过暗杀来消灭宇文赟的手段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，而明着来的话，宇文现又没有太多的优势，他自己也并不愿意因此大动干戈。窦岩早就吃完了面，小脸恢复血色，正认真听他们说话。 道长将阿岩送过来，我还未向您道谢。 哦，举手之劳而已，齐王不必挂怀。 道长此来长安，可是有何要事啊？ 我受故人之托，本想来京查看先帝安好，谁知还是晚了一步。 你所说的故人，莫非是燕少师？ 正是。燕宗主早在身陷重围之际，就早已料到京城很可能遭遇突变。他曾对我说，若先帝有何不测，就来找齐王。 我明白燕宗主的意思，只是他高看我了。如今我手上兵权所剩无几，打起来除了血流成河，让无辜之人白白送命，还有何意呢？ 那殿下也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您带兵多年，军中威望甚隆，就算此时手无兵权，只要登高一呼，还是会有许多人肯响应的，届时未必就没有翻身的余地。 那宇文赟若拿我的家人要挟，我能如何呢？难道可以不顾他们的性命，还一心一意要登上那皇位吗？如此一来，我与宇文赟又有何不同呢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宇文赟才是继位之君，即便他对先帝做了那样的事情， 又有几个人知晓呢？ 哪怕我带人冲进皇宫，有雪婷在，照样可以带着宇文赟从容而退。到时候，他们据地为王，周朝又要内乱，好不容易统一北方的大好局面，就要荡然无存。这都是我和弟兄们这些年辛辛苦苦拼下来的，我又如何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为间接导致周朝动乱的罪人呢？ 听过宇文宪这一席话，苏威默然不语，窦岩仿佛听懂了，泪光盈盈，泫然欲泣。沈乔忍不住暗暗一叹，有些人天生注定仁厚心软，这与有没有杀人或者杀过多少人无关，乱世之中这种性子注定不可能成为枭雄，所以就算宇文宪知道怎么去做，他也做不出来。沈乔深知以宇文宪的心性，要其做出导致周朝动乱的事是万不可能的，而宇文宪则正与苏威推心置腹。 吾威啊，你素来不愿与宗室多加往来，之所以跟我私交甚笃，不就是因为我与那些不将人命当回事的宗室有所不同吗？结果现在反而是你在劝我往那一条路上走了。 这是我失言了，还请殿下不要怪罪。 你是最知我的，别人说我出身富贵，又能用兵，驰骋沙场，杀敌无数，可若能选择，打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从容，宁可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带一家老小过去养花弄草，那才是人生极乐呀。 可如今造化弄人，堂堂威震八方的齐王只能躲在这里苟延残喘，实在遗憾。 道长如今作何打算？ 不知齐王可知边延梅的下落？ 先帝驾崩之后，边府一夜之间人去楼空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想来是边兄早知有今日之祸，所以早早避了开去。说起来，他可比我有先见之明多了。 沈道长若是不嫌弃，就先在苏府住下吧。当日您与我苏家有恩，家母时常记挂，舍弟又对道长武功人品敬佩有加，如今正巧我也可以带母亲与弟弟出来拜见您。 既然宇文邕已死，边延梅又不见踪影，我虽想尽快找到燕无师，却也不知应该往何处去寻，只能慢慢打听幻月宗或合欢宗的动静。长安四通八达，消息显然比在别处要来得灵通许多，暂时在此栖身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哦，那就劳烦美阳县公了。 道长不必见外，换我无畏即可。 郎君，后门来了两人，一大一小，自称是齐王殿下的部曲，叫严英，说是带着齐王府的小郎君过来，想要求见齐王殿下。 他们怎会知道齐王在我这里？ 是严英吗？他的确是我在军中的得力臂膀，也许是王妃告诉了他，托他带着七郎先来这里躲避，先让他们进来再说吧。我出去见见。 也好，跟我来。 苏威带他们循着原来的暗道从书房出去，来到花厅，侍女匆匆去传话。片刻之后，一名怀中抱着小童的年轻人跟在侍女后面过来了。宇文宪又惊又喜。 严英，你带来的是七郎吗？ 殿下，您想杀严英了？ 起来，起来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这是作甚呢？快起来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